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犀利啊，香港出了一位轮椅跆拳道世界冠军啊。 疫情下参赛会不会好麻烦噶？ 赛事在网上举行，方式都几新颖噶。今个星期日我哋请嚟冠军陈嘉敏，仲有香港轮椅武术总会嘅李安东师傅。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4月30号，本港确诊首宗本地源头不明变种病毒，影湾园月桃轩第11座居民撤离。 周六起，所有从尼泊尔来港民航客机禁止着陆香港。 保安局称已提醒入境处将委会聆讯前免公开争辩共识。 印度再多接近38万人染疫，多国提供物资助抗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来到星期五了，四月三十号，四月份最后一集的千禧年代，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的。我是叶冠霖。跟大家讲讲一些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会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朝早咧，首先關注一下咧，就係一個疫情嘅情況啦。因為見到咧，啊，尋日就話衛生署咧話好大理由相信咧就有第一宗源頭不明嘅變種本地個案發生咗啦。咁今次咧就牽涉到咧就喺東涌嗰度咧一個外佣嘅嗱件事係點樣嘅咧？就話説咧有一個嘅菲傭啦，咁佢就39歲嘅，佢2019年嚟香港嘅，咁近期都冇外遊噶啦。咁佢咧就同一家三口嘅僱主咧就住喺東涌影灣園月桃軒第11座嘅。咁佢咧就喺4月23日咧就開始有咳。三日之後，即係26日嘅時候就去睇醫生。第二日咧就喺流動檢測站嗰度咧驗出陽性。咁當時嘅病毒量都高嘅。咁後屘去到28日送院之後咧，那個病毒量有所下降。不過最令人關心咧就係佢嗰個病毒啊，因為而家初步驗出嚟咧就話同南非變種嘅病毒株相似，並且驗出咗咧有 N501Y 同埋 E484K 嘅變異。咁據啲專家講咧，有呢啲嘅話咧會增加到個傳播力同埋會影響到個疫苗嘅。咁所以大家都甚為緊張，咁而佢嘅僱主嘅家庭咧，見到個10個月大嘅 BB 女嬰咧，其實都驗出咗陽性噶啦。咁而家咧，當局就話咧係會係非常緊張，嚴陣以待處理。咁見到咧東涌影灣園第11座咧，全棟啊400户咧，而家都話要去做檢疫。咁聽到今次話有變種嘅病毒株出現咗本地源頭不明嘅感染個案，大家聽到有啲咩睇法咧？打嚟講下1872311118723111。咁究竟個情況係點咧？都要請啲專家同我哋講講當中我哋有啲咩要注意嘅。另外旁邊請嚟有咧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同我哋傾下嘅。早晨，曾醫生。早晨，曾其恩醫生。 早晨。 今次當局都話啦，係會非常緊張、嚴陣以待處理嘅。其實嗰個危險性喺邊度？同我哋解解啊嘛。 嗱，我諗其實今次嘅事件咧，突顯咗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本身香港冇變種病毒株，即係話依位人士，依位非籍用工咧，佢嗰、那個即係感染依種病毒咧，一定係人哋俾佢，同埋咧嗰位人士咧，好大機會都係喺海外翻嚟。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喺個社區已經。即使我哋唔想接受咧，都要接受咧，係已經係有一啲變種病毒株流入咗去社區。 嗯。 第三咧就係話，我哋有隱形嘅傳播鏈喺社區當中係出現。嗱，究竟呢個隱形社區嘅傳播鏈係喺邊度咧？係究竟同依位非職員即係傭工咧？佢日常生活有冇關係咧？嗱，我哋應該要咁樣睇嘅。第一就係話，依位傭工佢通常咧就得幾個情況下會出街嘅啫，或者接觸到其他人，就係、是、包括即係可能去街市啦，或者佢週末周日咧係同佢個鄉里咧見面嘅。咁即係話佢最大嘅機會咧，可能係喺依啲咁嘅情況下感染得到。 佢仲有唱詩班嗰啲嘅，好似仲有啲宗教活動嘅。 係啦，如果係屬於前者，即係同一啲即係本身普羅大眾喺街市即係感染得到咧，我相信咧應該會陸陸續續有好多依啲即係本地華人嘅個案咧係浮現嘅。咁但係問題暫時我哋未見到。嗱，咁所以變咗另一樣嘢，我哋更加關注咧，就係會唔會本身已經喺傭工嘅社群當中，外籍傭工嘅社群當中咧，其實係已經有一啲隱形嘅傳播鏈出現，而嗰啲隱形嘅傳播鏈咧，係可能當事人咧係未必有病徵嘅。咁變咗咧喺咁嘅情況下，透過一啲好近距離嘅接觸，譬如我哋講緊週末週日嗰啲嘅崇拜啊。或者是一些教會的活動咧，會不會透過咁樣而傳播咧？嗱，依個係值得關注嘅。嗱，咁跟住落嚟，我諗我哋要點睇咧？我諗唔係淨係講緊即係東涌個屋苑嘅，其實我諗即係政府有關部門咧，都可能要同即係譬如菲律賓領事館啊，或者印尼領事館咧，可能都請佢哋咧去幫手咧，去將依啲咁嘅信息咧。是話俾即係而家喺香港做嘢嘅外籍員工聽，因為咧我諗佢哋真係要好小心啦。即係譬如週末週日出外即係見鄉里嘅時候，咁啊同埋咧，因為有陣時佢哋未必咁快得到依方面嘅資訊。 嗯，嗱而家就首先驗到就係呢個菲傭啦，另外就話嗰個 BB 女都有啦。咁但係其實嗰個一家三口嘅僱主咧，當中嗰、那個爸爸咧應該就係做心理學家嘅，媽媽就係做一個小學嘅教師嘅。咁嗰個而家就兩個初步檢測都陰性，咁係咪即係其實都基本上都幾確定個源頭係嚟自菲傭嗰度啦？即係唔似係喺僱主度惹翻個菲傭咁啊？係咪？ 係啊，即係如果你純粹睇嗰、那個病發嘅日子咧，咁的而且確。即係依個即係譬如講緊係嚟自僱主咧，個機會就唔係咁大啦。咁我諗依樣嘢其實就真係要真係揾一揾究竟跟住落嚟佢嘅即係朋友們咧有冇同樣地係感染啦。咁所以依樣嘢係要盡快去做。 嗯，頭先提過啦，外佣都曾經外出啦，參加過譬如買餸啦，參加嗰啲宗教活動等等嗰啲啦，咁亦都接觸過其他嘅外佣啦，好可能喺社區度唔知道有冇其他傳播鏈啦。咁係咪反映咗其實我哋成日話咧外防做到近乎滴水不漏嘅，今次都真係漏咗啦，應該。 嗱，其實咧，我哋外防嗰部分咧，其實的而且喺硬件上咧，其實係真係唔錯嘅，因為我哋已經有指定酒店、指定專車。去運送即係一啲海外翻嚟嘅旅客去特定嘅地方進行隔離，隔離咧仲要係21天，比世界各地其他地方咧係嗰個隔離檢疫已經長嘅。嗱，而家反而咧就唔係個硬件，反而係個軟件。 嗯， 個軟件咧，我諗今日都睇到有啲報章咧都講，即係有啲即係採樣員都同即係啲報館啊或者傳媒咧。公布咧就係話其實佢哋嘅工作量都好大嘅，佢哋嘅即係可能嗰個經驗都未必係咁即係足夠嘅，去做依啲咁高危嘅即係採樣活動。咁所以變咗，我諗政府真係要睇一睇咧，即係喺個軟件嗰方面咧，培訓啦，同埋即係嗰個工作量咧，其實係咪真係能夠做得合乎我哋嘅期望？因為如果我哋呢一步咧係做得唔好的話咧，其實即使我哋有幾好嘅硬件咧，你都可能會走漏咗啲 case， 即係流入咗社區。喺過去嘅日子，我哋都不約而同出現到一啲無論係假陽性又好啊，或者假陰性又好啊，咁等等嘅事件。 嗯，即係讓你最懷疑嘅，似乎就係檢測個準確度係咪呢一環出事啊？即係而家睇落。 的而且確係依一樣嘢，我哋係要諗嘅。當然就係話。你話喺嗰個酒店內嗰、那個感染控制，個環境清潔係咪合乎我哋嘅期望？或者係咪有人監督住睇住依樣嘢，時刻都睇住避免有一啲我哋叫做酒店內嘅互相交叉感染嘅個案。嗱，依樣嘢的而且確係要睇嘅，因為世界其他國家，譬如紐西蘭、韓國、或者新加坡、澳洲，其實都出現類似咁嘅個案喺酒店嗰度互相交叉感染。咁香港其實我諗 都未即係都唔可以排除呢個咁嘅可能性，同埋的而且確係有咁嘅風險存在，尤其是我哋都會接收一啲喺外地翻嚟而係有一啲高發病地區，同埋即係有一啲變種病毒嘅個案嘅話。 嗱咁跟住而家話要嚴陣以待啦，我想講下而家我哋嘅處理方法可以做啲咩啦。嗱，見到政府第一時間咧就話圍封個位啦，咁而家就話咧。一個嘅即係兩個個案啦，而家見到初步確診嘅，咁就話係成棟樓嘅居民咧都一齊送去檢疫。過往好似又未去到有冇咁緊要，通常都係強檢多嘅，以前係咪？呢個係咪都係叫一個大嘅動作呢、這個你點睇呢個幅度咧？ 的而且確係一個大嘅動作，因為而家要排除究竟即係依位非籍嘅用工咧，佢喺個社區佢自己嘅社區當中咧感染啦。定還是係點樣？因為如果譬如我哋今次做咗呢個咁大規模嘅強檢啊等等咧，而係揾唔到個案的話咧，咁的而且確可能我哋要去翻佢平時佢個生活圈子，即係佢週末週日嗰個生活圈子去睇嘅。咁我但係問題，我自己覺得就即係唔應該係一先一後嘅，反而應該係同步嘅。咁所以喺佢嘅譬如佢嘅生活圈子，佢嘅鄉里嘅圈子。咁可能都要盡快即係去揾出嚟。咁但係問題更加一個突顯咗一個我諗一個問題或者一個關注點咧，就係嚟緊我哋要點樣去做一啲嘅篩查，恆常篩查。因為大家你知道香港有好多家庭咧都係請咗啲外籍勞工嘅。咁如果萬一喺佢哋嘅群組當中係有一啲隱形嘅傳播鏈的話咧，的而且確係可能會造成一啲家庭群組個案爆發。咁變咗咧就有機會沒完沒了，尤其是我哋而家跟住落嚟，可能有疫苗氣泡啊，嚟緊有啲節日，譬如母親節、父親節啦、啊、等等，可能我哋有啲嘅防疫措施會解，即係會鬆綁啊，或者會有所減免啊等等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有咁嘅機會將一啲隱形嘅個案咧喺社區當中係傳播開去。咁你話政府跟住落嚟值唔值得，即係類似好同似食肆嘅員工咁樣？我哋可能做一個短時間嘅即係篩查，係睇下譬如外籍員工佢嗰、那個即係情況咧係點樣嘅，即係可能我自己覺得係不妨可以諗一諗嘅。因為依部分咧的而且確係即係摸不着頭腦，點解佢會感染得到咧？咁佢個源頭喺邊度咧？咁過去我哋亦同樣出現過有一啲外籍用工，即係譬如喺酒店嗰度。即係揾唔到，咁但係問題就翻到出咗去廿一日之後隔離之後就揾得到，咁依樣嘢其實我諗都值得去睇一睇嚇，咁因為最擔心咧就係今次呢個個案咧會唔會本身已經即係散播咗喺佢哋嘅群組當中，即係我講緊外籍員工嘅群組當中。 但如果要篩檢要點做法要做到？即係你覺得係？ 非用嗰啲 外用咁 啊，系啊，外用嗰部分，我谂其实就即系当然系希望可以呼吁啦，即系喺免费嘅社区检测中心度做啦。咁几密做一次，咁可能譬如有一段时间可能要系睇嘅，譬如两个月之内，咁可能要做晒。咁同埋要等等，要睇一睇究竟。即係佢哋嘅情況，即係個陽性嘅百分比係點樣啦？ Okay. 或者另外一個做法咧，就係、是要睇一睇佢本身呢啲外籍用工會唔會即係有抗體啦？即係譬如假設嗰、那個外籍用工佢根本上即係從來冇感染過嘅，咁亦冇 document 即係衛生防護中心話佢係一個確診者嘅，咁但係你喺個血液裏面你發覺佢有陽性嘅即係抗體水平，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即係感染咗咧，係有機會冇病徵嘅。咁、可能佢自己康復咗。咁嗱，依樣嘢我諗即係都係可以去諗嘅。 但呢個係咪要強制驗血先驗到啊？要 嗱，依樣嘢的而且確就係牽涉到有一啲嘅抽血嘅服務啦。咁所以變咗我諗，即係即係依部分，我相信即係政府亦係可以諗一諗。如果你真係好想知道某一個群組嘅人士佢哋嘅陽性比例係點樣，有冇機會可能嗰、那個，因為你個陽性嘅比例越高的話咧，咁即係話佢哋有機會可能喺佢嘅圈子嗰度散播，咁嘅時候需唔需要喺措施上係要有啲嘢去做咧？咁我自己覺得即係不妨可以諗諗。 好，另外都想問埋啦，疫苗氣泡啱啱。尋日先話開始啫，跟住而家聽到有個本地不明嘅變種病毒嘅例子啦，使唔使諗要幾時要縮一縮啊？定係點啊？定可以繼續去啊？ 嗱，咁的而且確就大家都唔想見到啦，咁但係問題就唯有接受。咁啱啱即係各行各業，即係尤其是食肆啊、娛樂場所同埋即係飲酒嘅地方。咁我諗大家都要小心啦，即係盡量就唔可以話即係太過放肆啦。咁喺依部分，即係我諗要遵從翻政府嗰、那個即係規例啦，營業氣泡所定立嘅規例啦。咁同埋就喺依段時間，即係我諗的而且確未來嗰兩個星期咧，咁其實真係都要睇一睇嘅，尤其是係節日前後嚇。咁依部分可能我哋要留意住，即係跟住落嚟有冇不明源頭感染嘅個案係接二連三發生嘅，因為我哋其實都有成五日到咧係即係冇本地個案咁樣。咁所以依部分即係又無端端又有啲本地個案，咁的而且確係即係要睇下跟住落嚟嘅事態發展啲。你睇到政府今次都係嚴陣以待，都不敢怠慢。 OK， 好，咁多謝曾其恩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啊。曾其恩醫生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咁頭先都講到啦，有關啲檢測嘅準確度咁樣，之前華大嗰度一路都有啲報道就懷疑佢嗰個檢測嘅準成啊等等嗰啲嘅。華大有個聲明啊，就話按照政府要求咧，檢測中心同流動採樣站嘅採樣員咧都係曾經接受培訓，擁有疫病控制的相關知識，咁佢哋就話咧有為所有採樣員提供相關的培訓，內容覆蓋採樣的專業知識啦、生物安全啦、實驗室理論啦、防護用品使用說明啦，同埋操作練習等等。有關的培訓工作咧係由醫生、化驗師同埋有經驗的採樣員負責嘅。咁佢哋就話咧，每個採樣員都有三日的培訓，當中包括咧學員完成理論考核之後咧，佢哋喺化驗師同埋有經驗採樣員嘅監督下做實習嘅。學員喺通過實習考核咧，先至算完成咗培訓，可以進行獨立的採樣工作。佢哋又話咧，會不時定。不時咁樣啦，去到巡查檢測中心嘅，不定時咁樣，咁啊確保前線採樣員嘅操作同埋課程一致嘅，咁佢哋有啲咁樣嘅講法。不過先討論到咧就疫苗氣泡嗰度啊，咁啊大家見到啱啱尋日開咗實行成點咧，咁又聽到話有啲本地不明源頭嘅變種病毒嘅例子，點樣做好啲咧？我哋使唔使諗一諗我哋防疫措施點做咧？外防嗰度係咪真係有個缺口位咧，先至喺本地出現咗啲不明源頭嘅變種病毒咧？1872311去打你一齊傾下嘅。好啦，這個時候我哋不如又請嚟一位嘉賓講下先。尋日講疫苗氣泡，其中一個關注咧就係酒吧類啦。酒吧之前一路開唔到嘅，尋日都終於可以開翻啦。不過有啲要求㗎，員工要打針，顧客都要打針㗎。喺咁嘅環境下，唔知會開成點咧？請嚟咧有蘭桂坊協會總監張素薇一齊傾下㗎。早晨，張素薇。 早晨啊，主持。 早晨你好。咁啊，講下尋日蘭桂坊嘅情況係點樣？你見到尋晚？ 昨日咧就是第一日啦，咁我哋咧就即係基於政府喺疫苗氣泡基礎上邊咧，咁我哋客要打咗針啦。咁咧當然啦，即係如果客人方面，我哋第一日重開，咁我見到咧即係喺條街度客人係多咗嘅。咁但係咧，如果即係入即係酒吧咧，去嗰、那個客人咧，其實都明顯疏落嘅。咁有啲咧每台即係得幾個人咁樣。咁最主要原因咧，咁我哋都睇到就係話，因為啲客人咧其實昨日臨時臨急，咁我哋就因應翻政府嘅要求啦，咁只要喺咧唔同嘅處所，例如話佢係餐廳嘅呢啲係即係有幾多人入座咧，佢營業時間到幾多點咧，咁就要貼喺門口嘅，俾客人識別嘅。咁咧而我哋咧就我哋就清楚啦。咁但係咧，如果喺客人方面，其實如果佢哋嗰個門口其實都係擺曬啲凳，佢哋嗰個即係裝佢個裝修啊，咁咧都係好似酒吧咁。咁其實人哋以為餐廳係酒吧咁樣咯。 所以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其實想問個大環境，尋日其實有幾多鋪頭開咗喺蘭桂坊嗰度？ 嗱，其實琴日咧即係都我哋嗰邊都 OK 嘅。咁因為除咗我見到有個別即係幾間啦，佢哋因為員工係今日先完全打曬，咁今日先開。咁咧其實有大部分我諗都超過即係八九成。咁如果唔係結咗業，因為其實結咗業大概幾間到嘅啫。咁樣咧即係都開翻曬㗎啦。咁但係咧見到明顯咧，即係話淨係要求客人要入去酒吧咧，明顯佢哋嗰啲生意係差嘅。 OK， 嗱八九成係你見到開嘅鋪頭啦，當中係有幾多係酒，因為有啲有酒吧，有啲有餐廳咁嘅。平時係即係有幾多係因為尋日放寬咗酒吧嗰度而新開多咗嘅比例，大概點分法咧？ 咁因為咧去酒吧去開多咗，咁我哋嗰度大概都係有八至九成咁樣，就係即係啲所有嗰啲店鋪都開咗啦。咁如果即係純酒吧咧，其實我哋嗰度都有超過70間。 系啦， 七十间即系几多成到啊？个概念大概。 如果嗰度都系有即系超过六成，我哋纯酒吧嘅。 哦 ，OK， 咁都开 咗，开咗， 系咯，开得好好啊！咁都即系开就开得好。 但系生意额咧，即系照我哋睇啦，即系除非即系佢哋唔系兼。即係兼住好似以餐廳形式咁樣去做，即係唔需要客人打針入嚟啦。咁其實咧，我都聽到好多即係我哋自己嘅南國風協會嘅會員同我即係都講啊，即係佢哋覺得好唔公平。咁因為咧佢哋都係餐廳你有品牌嘛。 嗯。 咁但係咧，即係純酒吧咧就要求客人要打針，因為咧入餐廳可以唔使打針。 係。 咁佢哋啲生意咧就俾人搶走咗。 分別有幾多少度啊？如果係間餐廳有酒牌嗰啲，同呢啲爭幾多 少？哦，咁個差別都幾大啊！咁我見到咧，如果真係佢即係要求客人打針入去嗰啲酒吧啦，咁其實佢哋嗰個客人嘅情況明顯疏落嘅。咁我諗咧，即係坐得可能有啲即係十零二十個人嘅啫，即係成間酒吧。咁即係以大型嚟計啊，有啲可能只係得幾個人。咁但係咧，如果係即係餐廳，佢係可以領有酒牌，亦都係即係同樣係買翻同樣嘅酒嘅啫嘛。 Okay. 咁咧，佢哋就但系營業時間當然可以。 係幾多人到啊？嗰邊有餐廳嗰啲？ 咁如果嗰邊咧，其實我覺得有啲佢就真係做得幾好啊！咁佢哋即係起碼有即係七成以上，即係啲客啲 七成客到。喂，不如咁啊，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再同阿張淑薇傾一陣啊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出现首宗源头不明的新型肺炎变种病毒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东涌影湾园月桃轩第十一座近期没有外游记录的39岁菲佣，他照顾的10个月大女婴亦受感染。整座大約400户無病徵的居民通宵撤離接受21日檢疫。昨晚11点几開始，大批居民陸續帶同行李離開寓所，當中有長者和小童，他們分批乘坐政府安排的旅遊巴離開，有坐輪椅的人士就乘坐醫療輔助隊救護車。卫生防护中心认为形势严峻，外佣逗留过的5个地方列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东涌富东广场、文东路公园、影湾坊 Fusion、东汇城和青衣圣多麦中途堂。指定期间去过这些地方的人需要接受强检。本港昨日新增15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13宗个案的患者来自尼泊尔。政府深夜宣布进一步收紧地区航班熔断机制，星期六凌晨起禁止所有从尼泊尔来港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当局收紧熔断机制的准则，除了考虑 N501Y 变种病毒株之外，其他有機會為香港公共衛生帶來相若風險的相關病毒變種亦會包括在考慮之列，機制增設一項並行準則，如果7日內有10名或以上乘客經任何檢測確診並帶有 N501Y 變種病毒株或者相關病毒變種，亦會觸發熔斷機制。為了更審慎處理復飛安排，政府會每2星期作風險評估。以色列北部有巨型看台倒塌，幾十人死亡，多人受傷，數以萬計民眾前往莫蘭山參加一年一度的猶太節日，但到了當地午夜過後，一個巨型看台突然倒塌，救援人員說部分傷者傷勢嚴重，當局出動大批救護車和直升機將傷者送往醫院。電視台片段顯示多具遺體由膠袋覆蓋，當局原先批准10000人出席，調動5000警力維持秩序，但主辦單位說超過650部巴士接載30000名各地信眾前來。巴西單日新增3001宗新型肺炎死亡個案，成為繼美國之後第二個死亡人數突破40万的國家。

2021年4月30号，本港确诊首宗本地源头不明变种病毒，影湾园月桃轩第十一座居民撤离。 周六起，所有从尼泊尔来港民航客机禁止着陆香港。 保安局称已提醒入境处将委会聆讯前免公开争辩共识。 印度再多接近38万人染疫，多国提供物资助抗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39啊，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咁刚才咧就讲紧两个题目啦，一个就讲紧香港见到第一宗啦，相信啦，好有相信系第一宗啦。卫生署形容话好有理由相信系第一宗源头不明嘅变种本地个案出现咗啦。听到有啲咩谂法咧，打嚟讲啦。另外就系寻日开始有疫苗气泡，好多行业都松咗啲嘅。头先就同兰桂坊。唔好意思啊，刚才讲返个时间先，应该係8:39啊，刚才讲错咗时间，8:39啊。好啦，头先讲到兰桂坊嗰个情况呢，就係话而家呢就寻日就开到好多啦，酒吧嗰度。咁酒吧嗰度客就冷清㗎，因为酒吧要啲客呢都仲要係打疫苗。咁但係同样喺兰桂坊食肆牌嗰啲有酒卖嗰啲啊，就啲客就多喺嗰边，嗰边就冇呢个要打针嘅要求嘅。继续同返张素薇倾下先，张素薇你好。 你好。 係啊，头先就讲咗嗰个兰桂坊整体个情况俾你听啦，我想问一下啦，操作起上嚟，寻日见到点样咧？员工酒吧开得都打针噶啦，你见打针嗰度员工有冇表示啲咩？有几多成系真系打咗？有几多系要攞医生纸啊？嗰啲大概知唔知啊？ 我谂大部分咧，因为我哋嗰啲酒吧员工都系比较后生，咁佢哋咧即系嗱，讲真，因为我哋好耐冇公开啦，咁依家有公开，咁其实都要做嘢，都要生活噶，咁所以我哋咧即系喺酒吧嘅员工嚟讲咧，即系我睇到其实。好大部分啊，佢哋都係接種咗嘅，都係願意接種啦，都係自愿性嘅。咁咧但係咧，即係當然啦，即係我都聽到咧，有啲小部分啦，即係啲酒吧老闆都同我反映咧，就係話即係佢哋都係對於接種疫苗係有顧慮啊。咁咧寧願自動咧，即係選擇自動離職啊，咁然後即係諗住轉行。咁但係呢個都係屬於少數，但係當然都係有出現咯呢個情況。 有少成點啊嗰啲？ 如果即系如果佢真系自动离职嘅，例如我听到啦，例如话每一间咁有啲佢好嘅，即系百分百其实员工都一齐，即系同老板一齐都接种嘅嗰啲员工。咁但系咧，如果例如话佢比较大规模嘅，即系之前都有几十个员工嗰啲咁样，咁佢哋都有几个啦，都系几个啦，即系唔系好多嘅，即系因为始终都系做开。咁如果佢哋身体情况即系健康状况可以许可咧，其实即系都接种嘅。系啦，我睇到情况。 申报嗰啲多唔多咧？申报话可能健康唔适合打疫苗嗰啲多唔多？ 其实有，但系我见到就唔多。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咧，因为可能你入得嚟酒吧，即系我哋呢一个界别咧，可能都系相对年轻人，因为可能我哋都会做得比较夜啊。咁咧，而佢哋咧，即系例如话，可能佢哋有啲身体状况，例如话可能血压啦，即系比较高啊，或者其他嗰啲健康状况，系需要攞医生纸，我听到有嘅。咁咧，但系因为都系琴日啱啱呢个政策出台啦，即系话都要求咧员工要申报嘛。咁咧，我都听翻咧，佢哋有啲酒吧嘅老板同我反映咧，就话佢哋都有叫员工咧就去即系睇开相熟嘅医生，咁咧就问佢攞医生纸，咁可能都系因为医生对于佢哋健康状况都好熟悉，都知道佢真系唔合适去接种疫苗啦。咁所以都發咗醫生紙俾佢哋嘅，咁但係因為都好初步啦，咁我就聽到有成功嘅例子，但係咪即係其他嘅醫生佢都係咁願意咁即係作出呢個專業嘅判斷咧？咁呢樣我哋都有待觀察咯。 客嗰度啦，頭先你講酒吧嗰邊就客係少嘅，咁但係作為酒吧你都要做一樣工作，就係睇下個客係咪真係打咗針啦。咁係咪尋日先有嗰個應用程式去到可以睇到嗰啲針卡資料？你執行嗰啲有冇難處啊？ 是啊，冇错啊，因为咧，琴日咧，我哋差唔多到中午嘅时间啦，咁啊，收到即系政府嗰边就发过嚟，就系话关于嗰个扫描器啊，叫我哋咧即系个应用程式下载。咁但系咧，因为即系大家都听到好多新闻啦，就系话呢个程式咧，其实现阶段咧只系适用于即系 Android 嘅手机啊。咁如果其他制式 iOS 嗰啲咧，就要我问咗咧，就系、是、问咗政府下个礼拜即系iOS 先出嘅。咁变咗咧，即系有好多例如话我哋啲会员都会话，咁我应该点做啊？因为咧，第一我哋即系出现咗，见到有部分酒吧咧，佢哋就好顺利嘅，即系都即系扫描到嘅。 即係對於佢哋嗰個客人啊，佢哋打針嗰個電子嘅 QR code 咧係掃唔到嘅。但係咧有部分咧，我亦都收到咧，就佢直情scan 埋圖俾我啦。就係話咧嗰個掃描器嘅時候咧係掃描唔到嘅，係不斷停止。咁係有啲系統上面嘅即係一個即係撞咗，咁佢係操作唔到嘅。咁所以咧就係唯有咧佢哋有啲好好笑啦，就係、是、因為琴日我哋即係各區啦、酒吧區啦，都係有一啲相關嘅即係檢查嘅隊伍啦，即係佢哋政府嘅檢查隊伍嚟巡查。咁我哋都向咧即係當局反映，例如話有出現一個問題啊，就唔係我哋即係前線酒吧唔負責任，咁係即係因為咧係技術性嘅問題，係未能即係成功咧順利咁樣去驗證到啦。咁我哋就唯有就話即係可能都係記錄翻啊，即係話我係知道呢個客。佢係有打過針，咁所以我係俾入嚟咁樣咯。 多唔多啊？頭先你講，即係佢其實下載到個程式，但係裝落去嘅時候就用唔到啊？定係裝到但係就 scan 唔到？裝到就用唔到，即係咧係啦，掃描唔到。咁、 哦、 咧、 okay、 我都睇到個畫面咧，佢就寫住掃描器不斷停止運作。 哦，即係登個字係咁寫啊？掃描 係啊，冇錯，係 掃描器不斷停止運作寫出嚟啫。咁點啊？咁係換個部機做啊？定係冇辦法？ 因為咧都係咁樣啦，即係我哋都佢哋都會有一個 QR code 噶嘛。咁我哋都話即係記錄翻話呢個客人我哋係有嘅，咁樣即係都係要盡快有一啲措施咯，係啦，後備措施咁做咗先。 多唔多係咁樣啊？頭先你講掃描器， 我哋如果咧即係我哋嗰啲餐廳啦，唔係嗰啲酒吧啦，咁咧我聽到咧就係、是。即係有一兩間佢有咁嘅問題，但係我問咗其他嗰啲，其實佢自己都琴晚即係有打咗針嘅熟客，因為佢我哋人嗰啲人客比較多啊，佢哋都好願意打咗針啊。咁、所以我又聽我又問我你掃描即係嗰、那個掃描器有冇問題？佢話非常順利喎、即係所以都係都幾參差嘅，可能即係啱出出啦。系啊，都會有少少毛病咁樣嘅。 OK， 好啊，不過多謝張淑薇先同你傾到，多謝曬你講到即係尋日蘭桂坊嘅情況啦，同埋操作上面都見到有啲問題、有啲瑕疵出現啊。張淑薇咧就係蘭桂坊協會嘅總監，電話87231。頭先講到東涌嘅情況啦，都講到酒吧嘅情況，聽下聽眾先。有吳女士啊，吳女士你好。 系早晨啊， 早晨，吴女士你好。 咁我都系住喺几个东涌嗰度个影湾园隔篱嗰座叫蓝天海岸啦。咁、嗱，即系咧，我最主要咧就话咧呢位飞鸿嘅接触点啊范围非常之大啊。嗱，又有东汇城，又去个超市，又街市，咁佢个教堂嗰度啦。咁样，譬如我哋喺呢度居民嘅，我哋一定要喺街市啊、超市嗰度出即系购物啊咁样啦。咁可唔可以咧，政府咧话俾我哋听啊？你曾經去到那裡，但你停留的時間是兩小時以上、或者那個比較清晰一點。還有呢，我也想、政府發布這個消息的時候呢、說這個職容是何時確診的，譬如說他是27號確診的，他已經入了院或者他已經接受了治療，那你28號以後那些你的居民就不用一窩蜂湧去那些測試的機構那裡咯。那我希望政府呢度咧發布個消息係好啲咯，因為咧令到我哋好擔心。喂，我日日都要經過嗰啲地方嘅喎，咁我點啊？我就又要去咯喎，咁你真係好嘥資源嘅，即係唔得到嗰個回收咯。 明白你嘅顧慮，多謝曬吳女士啊！又再提一次啲資料啦。嗱，因為外人就4月23號開始咳，3日之後26號去睇醫生，第二日咧即係應該27號咧就驗到陽性喺流動採樣站，28號送院之後咧就見到個病毒量有所下降嘅。去過咩地方咧？咁頭先講過11號、18號同25號星期日都出過去嘅，咁就有去過青衣一個嘅私班啦。咁另外咧，亦都話25號咧去過東匯城買外賣，12號同埋16號就去過影灣園一間超級市場嘅。咁呢啲數據都資料都有公布出嚟嘅，不過可能都係要啲時間再同大家消化同交代啊。好嘅，再聽下其他聽眾嘅聲音先。有陳先生啊，陳先生你好。 喂， 早晨，陳先生係。 我想講話咧，就話成日話揾唔到個源頭，呢個新變種病毒成日揾唔到源頭，其實源頭好清楚，源頭就係輸入個案嚟嘅咯。你哋大家諗翻，根本所有病毒個源頭都喺外地入嚟噶嘛。其實成日聽到有個話滴水不漏，我覺得日日都喺度漏緊水，即係等於屋漏兼逢夜雨啫嘛。個碌屋個窿又唔去補，但係日日喺屋企入邊鏟水，鏟極都鏟唔掂。而家嗰啲政府嘅措施又话酒店隔离，只不过我觉得就话 佢將個窿咧收細咗咁解啫，並冇收，並冇封告嘅。 有冇睇到話邊個個窿位啊？佢都做咗，譬如酒店檢疫啊，又驗幾多次啊，咁都有啲專家都話都足嘅喎，都你又點睇咧？邊個位值得要留意咧？覺得 我淨係睇到個結果，日日都有輸入個案， 係 日日都有輸入個案。呢、這個變種病毒唔係喺本土發生出嚟㗎，根本就係輸入入嚟嘅，大家都好清楚。我都唔明點解要揾源頭，唔使揾啦，源頭根本就係輸入。呢、這個窿唔補咗佢，即係等於叫封關。唔封關嘅話我哋休想係清零。 但而家輸入得嚟嘅話，若果喺檢疫期間發現，咁都叫做保護到佢唔入到社區嘅，哪怕佢叫一個輸入個案。但關鍵就係點樣擋到佢唔入社區呢、這個呢一環咯、啊？ 就係、是、唔知明明嗱有咁多嘅機制可以做緊，又酒店隔離，但係點解都會漏咗水出嚟嘅咧？我就係唔明點，依個大家就要探究咯。 好，多謝曬陳先生，先傾到呢度。 投資定買股票，唔使擲銀仔估下，問一問專家就得啦。每逢週末，請嚟不同商界領袖、經濟學者同專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午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不停向前，港台电视跨平台协作互动，新闻时事节目更即时、更立体。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力尽精确持平。 香港电台记者陈鸿斌报道。 平台互通， 欢迎大家 收 听 收睇星期六晚集 节目互动， 俾台下朋友发言， 达至求同存异。港台电视31，不停向前。 1872311，千禧年代。 跟住嚟咧，想講下一單咧有關審計報告嘅風波，咁大家都留意到啦。因為前日咧就見到發表咗新一份嘅審計報告啦，當中對於入境處嘅一啲表現有著墨噶，批評咗咧入境處話喺出生啦、死亡同埋婚姻登記嘅管理上面有不足，亦都提及咧有啲懷疑假結婚嘅個案咧，入境處查咗七年，去到疑犯離世咧都仲未揾到個疑犯嚟到訊問啊。咁所以入境處建議審計處建議入境處咧要檢討呢啲個案。咁嗰份報告引述政府嘅回应就话咧，话入境处长咧系同意有关嘅建议噶。咁不过件事咧又再发酵咧，就去到前晚嘅时候，入境处咧就好罕有咁发表咗一个嘅声明去到回应啊。咁佢就话咧，查案咧每一宗都有独特性嘅，有啲字眼跟住咁样讲，佢话对于一些不懂刑事调查的人。胡亂批評執法部門的個案處理手法嚴重破壞入境處專業形象，該處深表遺憾。出咗嚟之後，大家都話：，好似好少見咁樣反擊嘅。後尾啦，審計處尋日晏晝又回應翻入境處嘅講法啦，就引述翻政府有個叫做財務通告第2/2020號規定，就話帳委會同政府都同意咧喺審計報告提交立法會至到公開聆訊嘅一段期間咧，就要確保帳委會能夠喺公平嘅情況下順利做一個公開聆訊。所以不論係有關嘅局長啦、部門首長啦。屬下人員等等都應該避免公開反駁報告書所載的審計結果，咁樣回應翻嘅。啲人再問入境處啦，咁你有冇回應啊？入境處就話交俾保安局作個統一回覆。保安局發言人後屘就話咧，政府嘅回應咧已經報告中表述噶啦。咁佢亦都話咧已經提醒咗入境處咧頭先提過嗰個咧嘅共識嘅。咁所以帳委會稍後就會跟進相關報導。咁嗰陣時咧就係嗰個處方可以交代。當即帳委會跟進翻相關報告嘅時候咧。處方可以再交代嘅嗱，件事就點樣解讀咧？不如請位朋友傾下先。請嚟有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副主席謝偉俊一齊傾下。謝偉俊你好， 早晨，觀眾早晨，大家好。 不如同我哋解解慣常嘅做法係點先？嗱，審計做咗啲調查啦，咁有個結論啦。按道理係咪都應該未出報告前會問一下啲部門先嘅？佢當中係點樣嘅？你所知 一般程序都會嘅，喺正式報告出台之前咧，都會將有關嘅草擬本咧交俾有關部門咧作出回應，咁然後先至做最後出個正式嘅文本。咁所以過程裏面咧，剛才你都提過咧，係有可能喺有關部門已經消化咗之後咧，就作出嘅初步回應咧，包括話原則上接受啊、贊成啊咁。咁通常我哋見到一般嚟講都係原則上贊成嘅，只不過係喺細節上可能會有啲嘅補充啊、解釋啊咁解嘅啫。 咁今次見到出完報告之後啦，入境處出咗嗰份聲明，你當時見到嘅時候，你第一個感覺係點啊？ 剛才你讀出嗰啲字眼咧，當然會比較係詫異啲啦，或者因為我哋一般嚟講都或者少見呢種字眼，用你形容嘅方法就係一個罕見一個可能個風波啦，但係罕見嘅。 咁我相信當中可能有啲原委咧，或者有適當嘅時候咧，可能大家雙方嘅部門可能會再進一步澄清嘅。 嗯，因为就话其实都唔应该咁做嘅，因为咧就系账委会同政府有个同意，就系话咧唔应该喺呢段时间就咁样做，惊影响到嗰、那个公开聆讯嘅。其实你哋当日点解定呢、這个即系、就是、大家同意嘅一个做法嘅系咩？嗰阵时点谂嘅系？ 你系讲2020嗰二号报嗰个财务呢个系政府同埋审计署同埋账委会大家一个工作上嘅安排咧。咁我據另外理解咧，大家都希望可以盡量做到嗰個程序咧，係會喺正式公開聆訊之前，盡量係好似我哋法庭聆訊一樣啦，唔好提及有關嘅事項，更加唔好喺部門之間咧互相喺空氣中咧就互相指罵咁或者係質辯啊咁希望做到個聆訊係可以盡量喺公平情況下進行咁解。 嗯，好啦，咁啊程序上啦，若果再發展落去就去到帳委會啦，係咪去到帳委會嗰陣時候，你哋又會點傾啊？通常又？ 帳委會是公開聆訊嚟嘅，一般嚟講，咁當然都就有關嘅任何審計署嘅報告、議題，甚或有啲嘅建議咧，咁有關部門會有機會申辯啦、解釋啦，甚或攞翻有關文件出嚟做證明啦，咁然後到由翻帳務委員會咧作個最後嘅決定，然後做個報告交翻俾全香港市民知道啦、立法會全黨啦，同埋俾政府等佢哋可以跟進咁解。 嗯，你都有多年帳委會嗰啲經驗啦，其實係唔係都有充足機會俾個部門申辯嘅？通常申辯多唔多啊？還是都係原則上同意嘅？一般你見 報告上面咧，就最先嘅報告當然會原則上同意嘅，但係申辯都會有。特別通常咧，我哋收到報告之後咧，就唔係每一個報告都會做公開聆訊嘅，只係從中選擇一啲，甚至聽過審計署嘅推薦之後咧。揀選一啲係公共利益角度係比較重要嘅，或者銀碼牽涉比較大嘅，又或者係有爭議性嘅嚟作公開聆訊，希望可以讓到有關部門進一步可以澄清解釋或者為咗將來嘅政策嘅一啲嘅修正咧，係可以做一啲嘅注腳咁解啫。 嗯，即係聽你咁講，其實有關部門有足夠嘅機會喺帳委會上申辯嘅啦，總結。 一般嚟講都會嘅，因為我哋嘅聆訊時間咧係冇上限嘅。咁、你曾經試過啲，譬如好似當年嘅湯顯明嘅聆訊，我記得做咗好耐嘅，因為比較爭議性啦，咁都細節比較多啦，咁而大家都比較關注啦，咁所以就其實或者曾經都試過啲關於旅遊界嘅旅發局嘅啲嘅洗費啊，我印象中都係好長嘅聆訊嚟。 嗯，咁聽你講有爭議就通常可能帳委會未必個個跟啦，有爭議可能執出嚟跟啦，咁呢攤好可能都會變成要跟嘅啦都。 可能無波輕浪，我唔知道會唔會，但係我哋就具體會選擇邊一個章節做咧，同埋係點樣做咧，都仲係要下個星期日我哋有個內會一個帳委員會嘅一個閉門會議咧，再決定。 嗯，咁係咪當時就係靠委員大家投票咁啊？大家揀邊啲出嚟咁，大概係點揀嘅？ 帳委會咧有特色咧，就係比較少投票嘅。雖然我哋曾經一段時間咧都係喺政治立場上相當分歧啦，但係我嘅操作上嘅經驗都覺得咧。帳委會是立法會裏面少有的一個委員會，是大家可以摒棄嗰個政治立場，而是真係可以聚焦合作地去審計、去研究政府部門的行功量值嘅表現。 嗯，所以冇所謂的，其實你譬如邊個有議員有興趣，咪執埋個單出嚟咯，咁傾耐啲啫，係咪大概係咁？ 冇錯啦，大家可以選擇我建議下邊個係更加適合做聆訊，邊個負責做所謂叫主打啦，即係負責真係具體啲細節睇睇啲有關報告內容啦，或者喺嗰個聆訊過程中咧做一個比較重要的主導嘅角色啊咁。大家都有商有量，依係相當之好嘅一個委員會嚟嘅。 嗯，咁你揀唔揀入邊處理單你自己？ 我諗留翻星期一我哋再決定啦，因為而家言之想做。 另外我都想问一下的就是一个大原则问题，因为我见到入境处的声明，他的讲法就是对于一些不懂刑事调查的人胡乱批评执法部门的个案的处理手法，就会严重破坏入境处的专业形象，深表遗憾。其实那个逻辑就是一些不懂刑事调查的人可不可以批评一些执法部门的个案处理手法的呢？这个是不是一个就是他没有资格去到批评的原因？你怎么解读这些字眼呢？ 當然咧，我哋都生活上習慣咗，即係唔識踢波人都會中意批評啲波好冇波啦，唔識煮嘢人都可能啲嘢好好食啦。咁但係的而且確有啲範疇咧，就真係要對呢個有關操作嘅過程比較了解咧，先能夠更加細緻地可以作一個比較公正嘅評論啦。咁呢個係我諗唔同嘅範疇、唔同嘅情況咧、唔同前景下咧，都有可能有要求唔同嘅。 嗯，咁執法部門嘅個案處理手法，外人容唔容易評到嘅咧？呢個或者審計處容唔容易評到咧？佢都係一範嘅專業啦，可能。 審計署嘅出發點咧比較多，所以要衡工量值咧，即係純粹係睇啲數字啊，睇啲事實啊，睇啲嘅記錄咧，作出一個判斷。正如我哋間公司經過審計都好咧，可能好多數字表面上望落好似有啲唔對路，就需要進一步解釋啊，或者係進一步嘅文件上嘅證明一樣。但係真真正正操作咧，恐怕係有關嘅公司、有關嘅架構、有關嘅部門咧，先更加了解清楚當中嘅原委啦。咁所以有時係要查翻。唔好淨係冷冰冰嘅數字，呢個可能中間有一啲嘅原則上，甚或喺操作上困難。譬如你講依排大家好關心疫情啦，啱啱今朝你仲講緊話好多輸入個案啦，咁會唔會入境處作為一個把關嘅最即係首第一個部門啦首當其衝嘅部門，會唔會人手上嗰、那個人力上、那個關注係可能喺嗰度多啲咧？會唔會係調查方面就抽調人手少咗做咧？呢啲我哋唔知道現階段，但係都可能會有啲原委，咁我哋需要了解多少少咯。 嗯，最後想問問埋呢件事會唔會對政府形象有影響咧？有啲人就好似文官同武官鬥緊咁，你點睇呢個？ 我諗就過分解讀呢件事，可能都係少少嘅一時嘅，或者操作上，或者一下忘記咗有關嘅程序。大家呢個小風波呢，如果可以係一人少句呢，馬上做返自己嘢呢，我相信好快會解決嘅，我相信都唔會太大損害嘅。 嗯 ,ok。咁多謝謝偉俊先，多謝你好詳盡咁講咗即係點樣處理啲審計報告，往後啲後續工作係點樣，過往嘅慣例係點樣。謝偉俊呢就係政府帳目委員會嘅副主席，嚟自立法會嘅。電話繼續87231，大家對於帳委會或者呢、這個審計報告嘅風波，或者對於我哋處理疫症嘅應對成點，打嚟講下187231，轉頭再傾。 定将全塘大厦400户的居民撤离和隔离检疫21日。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相关报道就访问了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他认为今次是一个危险警号，促请处方除了要追踪紧密接触者之外，亦都要为患者在潜伏期间接触过的人士进行抗体测试，追踪源头。如果两三日内亦都冇办法找到源头，就需要考虑收紧刚放宽的防疫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疫苗气泡下的放宽措施寻日生效，食肆可以分为 A、B、C、D 四类的营运模式，其中 C 类要求员工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就可以将每台人数由4增加到6。政府前日公布措施，去到昨日生效才在食环署的网页交代细节，包括要求食肆按照不同颜色绘制分区平面图，使用顾客的资料记录表等等，有不少饮食业者感到混乱，更加是有食肆因为硬性划分四人台和六人台分区而流失生意。有飲食集團主席批評政府的思維官僚，要求食肆硬分區只是為了便利執法而並非防疫。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為了減低在街市環境中因為接觸鈔票的傳播病毒風險，政府透過防疫抗疫基金推出公眾街市推廣非接觸式付款的第二輪資助計劃，並且擴大受惠對象都涵蓋持牌小販。計劃今日起到6月30日接受申請，為公眾街市租戶和持牌小販提供5000元的一次性資助，預計惠及9000個食物環境衛生署街市檔位租戶和5700個持牌小販。《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審計署星期三公布新一份報告，提及入境處調查以及跟進懷疑假結婚個案力度不足。入境處同日深夜刊有發稿，不點名指有不懂得刑事調查人士胡亂批評他們個案處理手法，損害入境處的專業形象，對此深表遺憾。審計署昨晚就發稿重申，在立法會就報告書公開聆訊前，相關部門人士都應該避免公開反駁報告，以免導致不公。而負責入境處的保安局就說已經提醒入境處有關共識。信報報導， 成報相關報導就引述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石禮謙，他說今次事件不簡單，他指出入境處不應該在報告內表示接受意見之後再多言。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就說今次不是個別事件，質疑有人計劃矮化審計報告的憲政地位，認為特首林鄭月娥或者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必須立即就事件作出澄清，並且要求入境處處長向審計處長道歉。成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近期接连出现四宗变种病毒的个案之后，各界惊觉隔离检疫原来未尽完善，港府必须要加强监察，确保化验箱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眼下变种病毒杀入社区，更见迫在眉睫。 本港過去每波疫情都是由外來輸入，港府更加是要設法借住收緊入境，改善隔離檢測，做到滴水不沾。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本港昨日起以疫苗氣泡為基礎放寬防疫限制，食肆和六類處所各有不同程度的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社評說，實行過程基本暢順，亦都暴露了一些問題，包括處所難以識別針卡是否展示者本人等缺陷，政府要以更有效的科技手段彌補不足，盡快將措施做到嚴密和便利。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就說，政府近年推廣電動車，但是政府車隊電動車的數目和比例過去五年不增反減。社評說，電動車發展一日千里，加快引入的步伐障礙不在於技術或者安全度，而是決心。放眼世界，有不少政府早就已經積極建立電動車隊，港府帶頭採用更多電動車，不過是最基本的一步。明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審計報告批評入境處有多宗懷疑假結婚個案長期未完案，處方雖然整體上同意審計處建議，但是就經新聞處發聲明反駁，措辭嚴厲。社論認為，入境處處長歐家宏不尊重行公量值審計制度，漠視政府和立法會的協議，拒絕接受批評和改進，無端挑釁，損害政府公信力，缺乏大局意識。成報社論，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講中交通意外，大老山公路去翻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慢線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龍，左轉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比較擠塞，龍尾喺馬料水碼頭。重複多次啦，大老山公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慢線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翻去大老山公路之路咧比較擠塞，龍尾就喺馬料水碼頭。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仲系车多，排到去浸会桥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太子道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浸会桥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带挤塞，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慢车排到去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反方向大埔公路入大埔，近住和斜一段呢都是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大埔的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渔角村一段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回港以来，现在再包埋内地其他地方，港人翻嚟香港咧都会有啲便利嘅。公务员事务局长聂德权， 考虑到内地、澳门佢哋嗰个疫情基本上都系受控咗一段时间，同埋风险系低咧，呢个都系一个稳妥嘅做法。咁亦都作为打通呢个粤港澳三地人员嘅往来，就又再行前咗一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4月30号本港确诊首宗本地源头不明变种病毒，影湾园月桃轩第十一座居民撤离。 周六起，所有从尼泊尔来港民航客机禁止着陆香港。 保安局称已提醒入境处将委会聆讯前免公开争辩共识。 印度再多接近38万人染疫，多国提供物资助抗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12，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千禧年代》，我系叶冠霖。继续讲下疫苗气泡，寻日就开始咗啦，各行各业都有啲放宽嘅。若果你做到一啲措施嘅话，咁头先就讲咗酒吧嘅情况啦。兰桂坊路听到咧，就有啲就系食肆就系有酒牌，有啲咧就系酒牌即係純粹做酒嘅一啲酒吧咁啦，就見到兩邊咧，因為要求唔同啦，咁聽到佢哋啲客嘅數目都有啲分別。嗱，食肆方面咧，但係就應該而家開始都會分 A、B、C、D 類噶啦。咁如果想做婚宴嗰啲咧，大型啲嗰啲100人嗰啲，就話要員工要打兩針，過咗14日，顧客最少打一針，用埋安心出行咧，就去到凌晨2點啊。我聽到啲做呢啲婚宴咧，都話有啲難度啊，都未係好可以第一時間就做到住。咁唔知對嗰個業界影響係點咧？咁電話旁邊咧，請嚟有婚禮顧問歐慧芳一齊傾下嘅。早晨，歐慧芳。 係、hey, 早晨。 早晨你好啊！而家就話放寬啦，你聽到個情況係點啊？有幾多少做到啊？你所知？ 其實大家都話得個亂字，得個飯字，即係個氣泡就變咗谷到一肚氣。 點解咧？ 係要適應嘅，但你知。昏迷咧，同普通飲飲食食係唔同嘅。咁你如果自己做好本分，人哋唔做嘅，你都即係夾唔到咁多噶嘛。咁尤其是你知道我哋有句説話，我哋話擺酒容易請客難，但係而家呢個時勢咧就擺酒加難，請客更加係難上加難添。因為你請佢，佢未必要到啊嘛。咁如果係要咁多要求嘅，就真係好難啦。咁啊，令即系分布到嗰度新人咯。 因为而家啲客都要打一针嘅呢个，咁艰难咩？呢个咪打一针响应政府保护自己咁唔得咩？呢个实际操作会见到咩问题咧？ 嗱，婚宴请客咧，通常而家咧都系请亲戚，亲戚大部分咧好多时即系上咗年纪噶啦。嗱，我啱有个活生生嘅例子啊，就系我个新人咧，佢就话舅公，你啲天上嚟工地啊，舅公系最重要噶啦吓，咁啊舅公一定要请。咁啊，舅公啊，年长啦，佢就唔适合打针，所以佢已经预咗咧，就系话带阿舅公去攞个医生证明，咁啊管接送啊接佢啊，咁啊舅公好日都唔出下街，咁啊请佢饮饮食食啊，仲带埋佢去玩添，咁成日嘅吃喝玩乐睇医生嘅消费咧，都系嗰对新人咩？咁佢唔止止舅公，仲有其他喎，因为啲长者咧，你唔可以得罪，你要氹佢嚟个婚宴噶。 系咁，所以呢度难到，但你唔止话攞医生纸，仲要宴会前3日嘅阴性检测报告，系咪啊？ 系啊，仲系要3日添，真系 走两转喎，起码即系 呢啲咁嘅消费咧，其实就系、是、都系新人承担翻。咁、所以变咗咧都系好麻烦。咁尤其是我哋啲宾客咧，预早已经分开组别噶啦嘛，即系譬如我哋话啊呢、這个男家亲戚、女家亲戚啊呢、這个中学同学咁样，咁你。如果再要將佢哋區分邊個係 A、B、C、D 級咧，就好麻煩。譬如舉個例子，我請個中學同學咁，咁9個符合 B 級，1個唔得咁，咁你將嗰一個就抌咗去另外一邊，好似孤兒仔咁樣，咁佢即係梗唔嚟啦，係咪？ 咁而家你據你所知，係咪可以同一個婚宴啦，一啲做 C 類，一啲 D 類都俾嘅，定係要間開咁嗰啲嘅？你知唔知？ 一定要間開。 咁咪見唔到個台咯，會有一邊會唔會？即係如果你有司儀啊，有儀式嗰啲， 所以呢個就係要考功夫啦。可能要用一啲透明嘅隔板間開啦、又或者其實呢、這個氣泡未嚟之前咧，我哋就係分開唔同嘅區，可能唔同嘅房咯，唔同嘅房真係隔開曬噶啦。咁啊，用咩咧？就睇直播咯。咁即係譬如一個主廳咧，就係嗰對新人喺度做儀式嘅。其他嗰啲即係譬如分開唔同嘅緊房嗰啲咧，就喺其他嘅房嗰度睇直播咯。咁完之後咧，嗰對新人又係逐個房巡啦。不過但係咧，嗰啲客人咧就唔可以房去房嘅。係 咯， 你係 B 房就 B 房咁咯。所以以前我哋咧就唔係話 打橫嚟，我哋係打洞嚟嘅。打洞嚟點咧？即係譬如同一日個新人擺完晏晝，然後咧就再擺茶會，即下午茶，然後再擺晚宴咯。咁咁變咗嗰個消費咧，又係要增加啦。 嗯。同埋有時婚宴咧，一群人都想一齊影張相噶嘛，咁而家就難咯。如果頭啲打針有啲唔打針，最多新人去唔同嘅房同你影咋，定係再揾另一個叫影相區，就不是 C 區，不是 D 區，另外劃一個位嚟喺門。 咁啊，更加唔得， 又難啦， 更加唔得。嗱，因為其實而家都係一係就二十人，一係就一百人、 嗯、 你二十人基本上咧係好唔足夠。你諗下，男女加加埋工作人員，我當五個工作人員啦，咁啊剩翻咧十五個。15个就7.5男7.5女加，基本上是很不足够。所以我们业界都希望他可以进一步放宽，即是譬如他现在有20人，一跳就跳到100人，中间会不会有个中位数呢？那另外最高级的 D 级了，其实就真的很安全的了。那他会不会更加放宽呢？即是譬如8人一台可以放宽到10人啊，或者12人啊，100人可唔可以放宽多啲咧？咁基本上顾客最少打一针咧，其实佢好快脆都系打埋第二针噶啦。 咁所以如果用而家呢个咁嘅限制，头先你都点出咗一啲难题啦。咁你估其实有几多新人系符合到资格，系仲去到 D 类去到摆嘅咧？还是佢都折冲啲，因为啲客又不想要嗌人哋打针啊，一定要咁就落翻思虑算啦。你见 会努力咯，有啲就放弃，你话诶，真系原地踏步算啦。咁我宁愿分开区啦。咁因为你要叫啲人，始终系你嘅宾客，佢哋咪白嚟你餐，人哋要做人情噶嘛。要佢咁多限制，佢叫唔出口啊，真系。咁所以而家唯有希望。大家自動自覺咁遲啲一路多啲人打針啊，咁自自然大家都升級去到 D 類咯，但係都要一個適應期咯。咁同埋就係我哋嘅壓力好大， 即係你哋搞呢啲 嗱，其實各方面壓力都大，因為有刑責噶嘛，要罰款噶嘛， 係啊，要守規矩啊。 啊，咁所以我諗咧，可能會製造一個就業機會，就係、是、要咧嗰啲食肆咧請一個叫做叫做檢測大使，佢就負責棟喺門口嗰度咧，就係、是，唉、哎，又要量體温啊，又要檢測嗰啲針紙啊，安心出行啊，咁又要一眼關出，唔好掛漏萬一，未間有人水入去嗰陣時候大件事啦，要罰錢嗰陣時罰邊個？你知結婚要開心嘢咪搞到要罰啦、啊，又咩咁啊？真係好唔開心。 不過有啲酒樓都話要專登揾個資客做呢啲嘢噶啦，因為越嚟越多啊，你而家又要。量體温，安心出行，再睇埋。 一定啊！嗱，呢個好重要嘅添喎，因為如果頭先我講突然間有緊鼠入去嗰陣時候，哇！有人嚟巡查，咁就大件事啦。但呢個人真係仲要身手敏捷添喎，因為如果有人嗌交要成啊，所以即刻要調解添喎。 咁所以嗱，而家叫做疫苗氣泡啦，諗住放寬啲啦。你估計喺婚宴方面嘅所謂生意可以回復翻幾多咧？ 真的很难讲，因为现在新人都没有长远计划的，训练有数都是政府时不时有些 新的措施出来。我们现在很多新人都是改期一路改，去希望因为始终我们说婚宴怎么知宴是有得吃才是婚宴嘛。现在你突然间你要 D 类的，其实真的未必可以即係咁急做到咯，可能要等即係多啲人打疫苗，或者到年尾嗰時候可能會容易啲。咁而家即係觀望咯。我哋近排即係五六月嗰啲新人咧，我哋都係勸佢咧就話婚禮，我哋可以分開三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係中式儀式接新娘出門入門啦，第二部分就係註冊，第三部分咧就擺酒啦、食嘢啦。先做咗第一二部分先。摆酒咧睇定啲，真系见步行步嘅。到迟啲，如果系宽松啲，譬如你话、真系可以到100人嘅就好啲咯。尤其是香港咧，好多人佢哋啲亲友咧都喺外地啊，譬如喺内地啊，或者系遍布全世界咁。咁佢譬如话有成五六围嘅亲友，譬如加拿大、美国嗰边翻嚟，翻唔到嚟。咁擺酒都擺唔到，都冇乜意思。佢哋話， 咁所以會唔會另一種咧？頭先你講即係婚宴就難搞啦，但係佢另一個放寬就係話嗰只不提供餐飲嘅婚禮噶嘛，嗰度會唔會生意好啲啊？ 涌。 啊，嗰度就應該係一個大嘅趨勢。 涌去嗰邊。 咁有兩個趨勢，一個趨勢咧就戶外嘅婚禮，應該會更受歡迎。基本上而家年輕人咧都好中意大自然咧，就覺得係清新啲，吸啖空氣1.5米距離都容易。即係得啦，咁你有綠草啊，咁有清風啊，咁都好好。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午餐啦、 啊， 即係晚餐都可能會有啲高危嚇，咁、所以而家嗰個趨勢都係可能係西式嘅自助餐啊、宴啊咁樣樣。 不過食嘢都要跟翻 CD 類嗰啲嘅入邊翻。 嚇嗱，咁如果頭先我講話淨係做咗出門入門，嗱出門入門喺翻自己屋企咁啊。所以即系唔受限制啦，註冊就係唔食嘢啦。咁啊，譬如話喺草地嗰度註冊，咁然後咧就可以即係將擺酒壓後啦。 明白明白。好咁，多謝歐慧芳先，多謝你講到即係行裏邊見到嘅情況啊，操作起嚟都聽到歐慧芳講好似有啲難處，雖然有疫苗氣泡之下鬆咗啲，係咪做到咧？歐慧芳就提到都未必咁容易啊。歐慧芳係位婚禮顧問嚟嘅，唔知有冇聽眾都係或者你嘅親戚啊，都最近要諗住要有啲婚宴嗰啲咧，疫苗氣泡放寬咗嘅，不過有啲條件之下，你點睇呢啲安排咧？打嚟傾下，1872311 1872311。頭先講到對飲食業界都有影響啦 ，A、B、C、D 類咁，唔知尋日執行起嚟會係點咧？請嚟都有經營酒樓嘅，有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一齊傾下。早晨，梁振華。 早晨， 你好。早晨。係啊，不如講下你件酒樓咧，你哋尋日點樣做法啦？分到幾多類啊 ？A、B、C、D 類嗰啲。 嗱，咁啊，酒樓咧，我哋第一日執行咧，嗱 B、A、B 類咧就已經係緊噶啦，應該冇難度啦。 係。 咁啊 ，C 啲类咧，系咪以 C 类嚟计咧？即系最基本一个方案咧，我哋琴日70%以上嘅酒楼咧，都系行唔到嘅， 都行唔到系咪？行到 行唔到？ 行到未行？未行？ 行唔到啊 ？OK， 即系未行住。 OK， 因为嗰个原因咧，就系佢行 C 类咧，要我哋所有员工咧系接种晒疫苗第一针。 嗯， 咁啊喺呢度咧就有一个难处喺度。因为我是所有员工呢，即是你知啦，即是就算我自己旗下呢，而家都是接咗80-90%嘅啫，都有成10%以上未接种嘅。 嗯。 咁我哋未接种之中呢，而家我哋亦都呢就只有呢就係、是、即係叫佢哋接种唔到啦，有啲就因素。咁我哋即係叫佢哋话搵医生啦，即係医生煮返嚟接种唔到证明你。跟住呢就要7日做一次核酸检查，就要去排队了。你話個鼻因戚屎嗰啲咯，咁樣。 嗯。 咁而家我哋都係仲進行緊嘅，應該喺1-2日之內咧會解決咗噶啦。 O K， 行到嗰啲又見點啊？就有30%行到思類啦。 行到咧，你嗰啲咧就，但係大家行家咧，佢就即係梗係做曬100%啊，打咗針啊先至行到噶啦。 嗯。 佢打唔到針，都要一個鼻因戚屎嗰個證明啊，醫生紙證明啦。 嗯。 咁嗰啲咧。行到咧都有个问题喺度，第一佢又要我哋即系你话安心出行嗰啲冇问题啦，我哋而家都做紧噶啦。 嗯。 咁啊，但系最紧要咧，佢哋教个信出嚟咧，你系6位嘅做嚟坐，咁变咗有啲地方唔系咁大咧，亦都系有个难处喺度。 嗯嗯嗯。佢而家唔係話咧，因為你劃開唔同區域啦，咁係咪都要交一個叫座位圖啊，即係 floor plan 咁樣俾上面嘅，俾食環署嘅定點樣做？ 即係佢同我哋解釋咧，就係佢哋容易執法。 嗯， 即係例如你唔間開6位嘅，咁啊坐到亂曬大龍咧，佢一入到嚟咧，老實講啊，你係坐咗一好似我啲大酒樓分分鐘坐幾百人喺度噶嘛。 嗯。 即系吓，佢话你都我都唔知边度6位，我个肉眼睇唔到，咁咧变咗我想执法嗰时咧，即系佢嘅意思话有啲人已经散咗水啦，即系仲有6位嗰啲，即系起咗真系得翻4位喺度啊，咁样。 O K， 咁系咪要预早交俾佢噶？定系你哋袋喺袋得噶啦？嗰、那个即系座位图。 边样啊？ 座位图 我哋唔系用座位图噶，多组都唔会交座位图。 即系平面图嗰 啲。因为我哋多组咧都系攞屏风间开一个位。 哦。 即系入边6位区，出边就即系4位、2位区啊，咁样咯。 间开就唔使交个图噶啦， 唔使。 O、okay， K， 我以为要嘅添。 即系我有指明嘅地方喺度啦嘛，已经，即系好明眼嘅地方啊。即系一行到喺屏风后边就6位区啦，咁样啊。 嗯。好似话要交喎，但系见啲要求。 唔使交，不嬲都冇话建议要交图。 O、okay， K， 所以你见啲会员都冇交，你寻日都。 冇。 好啦，我想問下操作上面啦，始終如果你有分 B 類有 C 類啦，即係 C 類就要即係唔同嘅座位咁啦，會唔會有時嗰啲譬如用唔用安心出行啊等等嗰啲，會令到一邊滿客啲，一邊冇咁滿客咁啊？你哋要調動咁嗰啲啊？ 咁啊，依個問題就冇問題。你六位區入面都可以坐四位噶嘛？佢冇分你六位區係一定要坐六位噶嘛？ 係 嘛？咁我哋會即係員工啊、資客部啊，都會彈性安排嘅嗰啲。咁啊，總之大家做足好個安心出行咧，就冇問題噶啦。 嗯，一 B 類、C 類嘅分別就係咪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咁你操作上嚟見點啊？有冇啲人都好堅持想用翻紙仔落去 B 類啊嘛？ 依、這個問題，如果佢上嘅，我哋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噶啦，冇一個法例係咁樣規定噶嘛。如果你唔用嘅，我一定唔俾你哋坐噶啦。 落翻 B 區啦， 啊，坐翻去 B 區咯，啊，好啦。大家費事一個以身作示法啦，係咪？ 好，咁你哋估計個生意可以幫到幾多咧？即、就、係、是、疫苗氣泡呢、這個？ 依、這個而家暫時初步估計咧，我哋業界估計咧，雖然係放寬六位啊，但係即係個條件咧又多啲啦。即、就、係、是、我就所講，而家我哋做大部分，我哋業界都未實行，咁變咗咧，我諗對我哋生意嘅影響咧，都上升到唔係話好樂觀嘅啫，我哋都話。 咁有冇估到即係冇乜分別咁啊？聽你咁講都 最多啊，上升到一兩成，我哋已經偷笑噶啦。 嚟緊又點樣咧？因為嚟緊咧就會有母親節啦，咁有時都希望多啲人坐埋一齊嘅。會唔會即係而家有機會做到六人啊、八人嗰啲會容易生意好啲咧？母親節 即係八人嗰個咧 D 餐咧 A B C D D 餐咧，我諗做嘅難題咧，我諗90%咧，我哋嘅業界都唔會做噶啦，除咗婚宴嗰啲人，即係逼住做，睇下有冇希望做到嘅啫。因為佢要大家都打曬針，人客都打埋針咧，我諗呢個難度啊非常之高啊！即係你唔會話，喂，我八個人一食餐飯，特登我哋而家嗰個接種疫苗，我哋都係100万到啫嘛，接咗第一劑，咁啊第二劑嗰啲都係第一劑嘅人噶啦，即係你查實第一劑都包啊。包埋第二劑㗎啦，咁你100万人，以我哋600万香港人點計啊？即係有80万嗰啲細路仔啊，打唔到啊。咁啊，600万啊，而家我哋都係打咗10%，因為20% 都唔夠。 所以都 咁你譬如8个人嘅咧，就實在咧得2个人打咗針啫，如果8个人比嚟計， OK 好。 咁你嗰6个人，你佢為咗食嗰餐飯走曬打曬針咧？佢唔会啊嘛， 明白明白。 咁嚟饮你嗰餐，你摆酒我请下。 O、okay. K 啊， 所以计个数都系留翻做 C 区最合理啦，对你嚟讲就 系啦。 O、okay, K 好， 即系 C 区大家唔使烦啊嘛。 好，多谢先梁振华，跟住先，多谢晒你啊，梁振华咧就是、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出现首宗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新型肺炎变种病毒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东涌影湾园月桃轩第11座，近期没有外游记录的39岁菲佣，他照顾的10个月大女婴亦受感染。整座大約400户沒有病徵的居民通宵撤離接受21日檢疫，他們昨晚分批乘坐政府安排的旅遊巴離開，現場早上仍然被橙色膠帶圍封，繼續有住戶帶同行李登上旅遊巴，身穿防護裝備的人員為住戶量度體溫，安排他們乘坐專車到檢疫地點。事件中的菲佣逗留过的5个地方列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东涌富东广场、文东路公园、影湾方 Fusion、东汇城和青衣圣多麦中途堂，指定期间去过这些地方的人都需要接受强检。本港出现首宗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新型肺炎变种病毒个案，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及的外佣很大机会被海外返港人士感染，亦显示变种病毒株已经流入社区并出现隐形传播链， 佢話外佣通常到街市同埋喺週末同鄉里見面，最大機會喺呢啲情況下感染。如果喺街市感染，應該陸續會出現好多本地感染個案，亦需要關注外佣社群係咪已經有隱形傳播鏈。曾其恩又話，政府需要尋求菲律賓同埋印尼駐港領事館協助，將有關信息告知外佣。當局亦要考慮在短時間內為外佣作病毒篩查，以及透過驗血檢查他們的抗體水平，避免造成家庭群組爆發。以色列北部一個猶太節日發生人踩人意外，幾十人死亡，多人受傷。數以萬計民眾前往梅隆山參加一連兩日的猶太節日，但到了當地午夜過後，一個巨型看台突然倒塌。社交平台片段顯示現場情況混亂，幾千人蜂擁離開。救援人員說部分傷者傷勢嚴重，當局出動大批救護車和直升機將傷者送院。電視台片段顯示多具遺體由膠袋覆蓋。總理內塔尼亞胡形容是重大災難，為死傷者祈禱。今次是新型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以色列最大規模的活動，當局原先批准10,000人出席，調動5,000警力維持秩序，但傳媒引述主辦單位說10,000人在星期四抵達，估計星期五的信眾會更多。南韓新增66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122,000多人確診，個案比之前一日減少19宗，是連續兩日保持在700宗以下。另外新增3人死亡，累計1,828人不治。南韓政府決定延長新型肺炎防疫回應級別，正是首都圈2級、非首都圈 1.5 級和禁止5人以上聚集措施3星期。副總理洪南基主持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會議時說，疫情防控仍然不能掉以輕心，加上5月有兒童節和佛誕等節日，疫情存在進一步擴散的風險，因此上星期實施的特別防疫管理週亦將再延長一星期。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炎热，星期日晚至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63点，跌231点，成交金额1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1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6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青岛啤酒股份70.65跌3.1，腾讯控股624跌7.5，阿里巴巴226.4跌5，友邦保险101.7跌8，美团302.4跌6.8，祖龙娱乐14.18升8.8，汇控49.05升7.5，工商银行5.2跌5，太古股份公司63.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8，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95，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58点，跌95点。港金现价报16,38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68.16美元，卖出1768.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报告啲交通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咧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咧，就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啊，塞到过咗天富海湾嘅。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开慢线有意外，龙尾过咗天富海湾，亦都系因为呢宗意外事故影响啊。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泽祥街回旋处咧非常多车啊，咁啊而家龙尾咧就过咗沙田马场噶，因为大老山公路嘅意外事故啦，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跟住泽祥街回旋处就多车嘅，龙尾过咗沙田马场，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或者睇下点样可以改到路行啦。仲有咧就系九龙咧，之前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加道里道曾经有意外事故，虽然清咗长一段时间，不过仲系多车嘅，亦都影响埋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九龙塘段都系多车啊，龙尾排到去联合道都差唔多浸会桥面嘅。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九龙塘段多车啦，咁啊主要原因因为系太子道嘅意外事故影响，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多车的，九龙过港岛龙尾在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学园街。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补充返，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隧道而家出九龙方向龙尾近住欣怡花园嘅。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龙翔道去观塘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至到钻石山段仲係多车㗎。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多车啦，龙尾排到去南昌站。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至到南昌站嗰段呢都係多车。而新界荃湾的荃锦交汇处就交通繁忙的，所以象鼻山路下行去荃锦交汇处都是多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清泉路至大河道那段都是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啱啱收到消息大老山公路的意外事故就清了场，不过车龙都需要一些时间消散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佢个名叫悭 B B， 就系回收，佢最乐意。 回收点知生色咁简单，其他等佢话你知。 回收点止三色咁简单。 选民登记小剧场2021，香港电台第一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我连自己有冇登记做选民 都唔知 道，你只要上网。 要上网啊？好麻烦啊！ 唔紧要，你打去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问就得噶啦。 留意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2021年4月30日，本港确诊首宗本地源头不明变种病毒，影湾园月桃轩第11座居民撤离。 周六起，所有从尼泊尔来港民航客机禁止着陆香港。 保安局称已提醒入境处将委会聆讯前免公开争辩共识。 印度再多接近38万人染疫，多国提供物资助抗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千禧年代啦，欢迎各位继续打嚟倾18723111，18723111。头先讲紧就疫苗气泡啦，寻日开始咗啦。 對一啲行業有啲變動嘅，做到一啲嘅措施嘅話咧，就可以鬆一啲嘅食肆啊，或者酒吧業啊等等都有啲影響嘅。咁啊，聽下聽眾嘅聲音會係點先？有阿陳女士啊，陳女士你好， 早晨你好， 早晨陳女士係，請講啊。 我就係想講翻咧，關於呢、這個宴會問題啦。咁頭先都聽住有啲講緊擺酒嘅問題。咁其實除咗結婚婚宴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咯。譬如我咧係負責緊學校嗰啲叫做謝師宴啦。咁其實已經喺舊年咧開始咧已經冇得搞噶啦。咁但係錢就俾咗個按金，又冇得退喎。咁但係嗰啲錢就家長又冇得唔俾翻。但又冇得退，咁你話作為學校又好，家長又好，可以點樣處理呢？咁我哋一路都有等緊，就睇下會唔會政府有啲新措施，咁就令到啲老師又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去完成呢個謝師宴啦。咁但係就遲遲都未有一個好好嘅辦法，或者亦都唔清晰。俾到啲酒樓啊，或者我哋去點樣跟隨？咁其實我都明白政府做咁多，其實都係保障市民嘅健康。但係有啲嘢其實我就希望可以清晰啲，等大家都有個清晰嘅指引去點樣做咯。 而家唔清晰咩？而家 C D 類都分得清楚噶。 但係分得清楚啫。但係譬如有啲嘢係做唔到，譬如我哋講緊謝師宴，其實好多都係小朋友嚟嘅。咁我哋基本上就真係全部都冇打針嘅喎，係咪先？咁你可以點樣處理咧？佢哋呢啲15歲以下嘅小朋友又點樣計？ 嗰啲咪有得豁免嘅嗰啲應該有啲。 所以就係想問啦。咁即係你有冇清楚指引翻話啊？其實佢哋全部豁免喎。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譬如講緊一啲酒樓咧。而家好多都話緊，因為我當初訂緊咧係80幾90位嘅，因為你諗下一級都有咁多學生去畢業啦，咁小朋友嚟講就梗係唔會自己一個參與噶啦，就聽下父母，一係冇話是第一個噶嘛，咁如果父母同行出席就最少一個家庭都3個人啦，咁你諗下點樣去坐咧？而家講緊如果乜都冇嘅時候4位。咁你話邊個願意坐落去嗰一個位度咧？咁喺編排上面亦都係出現一個問題。咁所以其實真係有好多問題都處理唔到。咁另外就話即係都希望酒樓明白酒樓其實可能個生意即係佢都要承包啦，因為譬如話個全場俾我哋，咁但係而家問題就話而家唔係我哋唔想擺啊嘛，係根本就做唔到。譬如佢話我哋原本擺80位，佢話而家只係得擺到20位，咁你諗下其他個60位又點咧？ 係，所以執行起嚟都即係幾多難處咯。多謝陳女士先同你傾到呢度，謝師宴都人多啊，難搞啊呢個。咁啊頭先我記得上一次都傾過咧，有關啲酒樓若果有多於一個所謂類別啊，譬如又做 C 類又做 D 類咁，應該點咧？其實環處都有個指引嘅，佢寫出嚟就話咧，所有餐饮业务如果选择在他的餐饮处所内以一种以上的运作模式运作的话，就需要张贴他的处所的平面图的。食环署有这样的指引的都。我再听下下位听众先，有叶生的。叶生你好。早晨叶生。 啊，早晨。 是，请讲请讲。 其实因为我想反映就是说现在已经第三波，又是因为疫情输入的问题导致到可能第五波。其实关于飞扬方面，其实因为我知道的人就不是这样。香港84萬人，唔系全部人都请菲佣嘅。咁点解而家发生咁嘅事，要我哋冇请菲佣嘅香港市民再埋单咧？同埋一样嘢，我接触到菲佣咧，佢本身个人卫生咧，佢先系好低嘅，即系我唔想讲到有几污糟啊。咁另外你话，可能话而家嗰个确诊嗰个变种病毒嗰个，唔系本身系变成病发，系人传俾佢。即系我留意到好多菲佣咧，佢嘅同事，包括啲譬如个印巴籍嘅男士咧。是成日去到聚会嘅，我就唔知系咪佢哋要传咗俾佢哋啊。 不过就即系无论咩身份都好啦，其实疫症之下都要注意个人卫生嘅，咁都冇人想自己感染到嘅。不过都不同嘅人士都好啦，都要喺呢个疫症之下注意翻防疫嘅措施啦，唔能够松懈嘅呢个。好，呢个时候听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跟李康同时代嘅朋友。睇呢本《魏康散文集》第8章嘅《寻梦》，可以揾到喺嗰个年代睇过嘅电影。而今一齐喺呢本书里边怀旧，当然年轻嘅一代就可以作为老电影咁样去参考。喺嗰个年代嘅西片、国语片、粤语片、日本片、港产片等等等，都有魏康选择性嘅回顾。读呢一批散文啊！ 真係有一種時光倒流嘅感覺啊！ 呢一輯與其話係睇倪匡嘅寫影評水準，不如話睇佢喺度懷舊憶往。嗰、那個年代睇電影係重要嘅娛樂，亦都係重要嘅外國知識、文化接觸同埋國際視野嘅學習。 呢個係倪匡嘅觀影隨筆，老老實實咁樣寫，一啲都冇今日本地嘅影評人嗰種一大套理論喺度講。而最後一章名為《妖火》，讀到呢度真係好佩服呢本書嘅編者為每一輯鎖定嘅特輯嘅命名。講到係妖火，開頭都唔明噶，《在細月》裏面嘅文章開始有啲明白啦。妖火難以定義嘅，讀落去睇嘅文章先能夠體會妖火究竟妖在喺邊度呢？ 妖火嘅第一篇散文写海律老人画展，你攻学嘅系乜嘢人呢？系各种各样嘅富商，愤怒嘅青年眼中觉得呢个系涉毒咗艺术。佢话如果冇达官贵人嘅支持，艺术家只好饿死。下面嘅散文题目好似话讽刺、急性、名气、排挤、剽窃、气派、气量、意识。折腰、主观，呢啲都系妖火内嘅短文，每篇都可以引你去认识何为妖火。 呢一辑就唔讲我嘅理解啦，就由妖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好啦。呢部倪匡散文集主角当然系倪匡啊，但系编者王曾其实都功不可没、啊，作为读者之一，亦得向王曾致意，编得好，多谢你。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倪匡散文集》，作者倪匡，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跟住落嚟关注一下一个调查先。狮子会咧早前就委托咗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做咗个有关香港青年对未来睇法嘅调查，睇出嚟嘅结果咧就对于自身未来整体生活发展啦，同埋香港社会未来嘅乐观程度咧，都比之前2018年做出嚟嘅数咧跌咗啲。咁究竟系咩回事咧？请翻有份做呢个调查嘅学者一齐倾下先。有交大社会学讲座教授赵永佳一齐倾下。早晨，赵伟佳。 早晨啊，叶冠霖。 早晨，朱教授。不如同我哋讲讲，今次同2018个数最大分别喺边度咧？同你讲， 我谂即系对香港整体啦，同埋佢哋自己嘅生活啦，我哋嘅青年被访者其实相对都系悲观咗啲嘅。 嗯。 啊，咁上次对香港整体生活咧就系6分，今次就跌到去4.76啦。 10分满分。 系啦，对香港成个社会咧就系4.37啊，跌到去2.95，所以我觉得都真係有啲低嘅。 嗯，就講今年嘅數先啦。嗱，2021年10分滿分得2.95分，對香港社會未來嘅樂觀程度，點解好似數字上咁低嘅？ 嗱，呢個我哋仲要進一步分析啦。咁但係大家都睇到就係香港而家個，因為即係我諗最主要都係過咗年紀個疫情嘅關係啦。尤其是如果青年人佢而家揾工嘅，佢一定都老老實實都係有啲灰㗎啦，或者佢打工都會擔心自己份工啊。咁我諗呢個可能係最大嘅影響嘅喺呢個。时间点，即系青年人嘅心情，应该真系麻麻地嘅。 嗯，因为跌幅就由2018年4.37分咁跌落嚟，咁就头先你讲嗰个应该系对于香港社会未来，即系整体香港社会噶嘛。另外你有个系问自身噶嘛，咁头先嗰啲自身因素会唔会有机会都喺呢度反映埋噶？即系整体嚟讲都。 就是、当然啦，咁但系你睇到就其实佢哋对自己嘅睇法都仲好少少啊。啊，即系佢可能其实。即係有陣時，我哋都係受到個社會整體嘅影響啦。即係佢自己，佢覺得我睇翻我自己，我仲有份工，可能都未出事，咁仲好啲。但係佢睇翻香港成個社會，佢好似身邊好多人都出現咗啲事情嘅，咁佢咪會再灰啲咯嚇。 有冇具體啲講佢哋點樣灰啊？見你都仲有問下其他問題，譬如自身發展啊、置業啊等等嗰啲，可唔可以講下你調查嗰啲方向係點啊？ 嗱，我哋一方面咧，我哋問下佢，譬如話大學生啦，我哋問佢對畢業之後，佢哋係有幾大機會咧，可以做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工作啦。咁呢一班即係當然尤其是就嚟畢業嗰班，就當然最大嘅影響啦。我哋就話大學生或者大學以上嘅 同學啦，咁大概咧就即係譬如話有差唔多唔夠四成咧，就會覺得只有一半機會可以做到自己心目中理想嘅工作， 嗯、 而多數有機會同埋一定有機會咧就唔夠四成，咁所以其實都幾多人係即係個心裏邊都係覺得，哎呀，我畢咗業之後唔知點啦。另外有一班咧就係做好得意嘅，就係話嗰啲係而家讀緊啲國位課程嘅。 嗯， 咁样咧，我哋两次都有问咧，就你觉得自己毕业咗之后咧，会唔会有机会系升学，即系去到一个所谓文凭嘅课程啦，一个学位课程啦，咁但系咧就比起上次嘅研究咧，就仲跌咗好多下嘅。嗱，咁呢个即系其实有趣嘅就系话，我哋觉得2018到今年咧，其实。我哋嘅升學渠道呢其實多咗好多嘅，你多咗私立大學啦，政府其實亦都有一啲嘅補貼係俾一啲嘅所謂自資院校嘅課程啦，咁所以其實個升學管道比上次其實高咗，但係同學我諗係受咗成個社會氣氛影響，就係話啊，佢覺得仲比上次低咗好多嘅。 嗯，咁除咗自己做唔做到自己理想工作之外啦，向外發展，我見你都有問嘅，即係譬如話願唔願意去大灣區工作，咁呢啲係點樣咧？ 嗱，我哋嗰條問題嘅設定咧，我哋就冇就咁就話啊，我問佢有冇考慮去大灣區工作啊？咁我覺得呢條即係呢一種，如果我哋以前有問過類似嘅啦，咁但係今次我哋用一個比較極端啲嘅問法咧，就係話啊，我覺得兩邊工作咧其實差唔多嘅啊，咁出嚟當然啦，大概10%啦。咁即係睇你點睇啦，有個睇法就啦、是、好、低咁，但係我哋要想，即係我哋其實你要了解，就對青年人嚟講，佢好多嘢都唔知嘅。去一個陌生嘅地方，對佢嚟講相對陌生嘅地方啦，咁其實佢個個不確定性好大嘅時候咧，其實我諗好多人都係有即係有猶豫嘅。咁但係仍然，如果咁講咧，仍然有10%咧，就係你可以理解就，如果我哋真係有10%。是愿意好愿意去呢个大湾区，其实我觉得呢个已经是好消息了。 如果唔讲大湾区咧，譬如向外发展啊，或者向内地发展啊，咁嗰啲有冇触及到 咧？这个又另外一个比较，即、就、系、是、我谂喺今次嚟讲比较突出啲嘅结果啦。咁就系话，如果系向香港内地以外，香港由香港移民到去内地以外嘅地方啦。有非常希望同埋幾希望咧，差唔多係差唔多60%啦，57.5%。上次咧就40%，嗱咁所以就話即係移民嘅願望咧似乎係增加咗好多啦。 嗯，有冇理解點解咁想移民咧？突然間 嗱，我估又係即係嗰個所謂社會氣氛嘅問題啦。即係其實而家即係大家打開報紙或者喺社交媒體，其實。都鋪天蓋地係關於啲移民群組啊，點樣去啊，同埋亦都睇到就係話有好多嘅西方嘅國家其實都係有一啲吸引香港移民嘅方案出咗嚟。咁所以其實即係嗰個社會氣氛呢樣嘢係真係不斷喺佢哋嘅身邊不斷有人提起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亦都係好難怪佢哋而家啊，我可能真係諗下啦。咁我譬如話，如果你係畢咗業冇耐嘅，你就已經可以係去加拿大啦。咁所以呢啲都係對佢嚟講，好似以前唔係幾可能啊。而家好似相對好容易喎、啊。咁佢可能真係會諗下，喺嗰邊係咪有個唔同嘅生活咧？咁、 okay. 所以講翻埋就整體咁樣啦。一個香港，你問啲年青人對前景樂觀程度十分得2.95分啫，有六成接近六成話想走啊。咁我哋嘅香港個組成未來點睇啊？咁樣？ 我覺得我哋即係實事求是啦，即係我哋一定要即係所謂面對青年人嘅心境啦，佢哋自己將來嘅睇法，佢哋嘅憂慮，呢啲嘢都係一定係好明顯㗎啦，今次睇到，所以我哋要睇下就啊，究竟佢自己有，我哋另一方面咧就話啊，佢覺得自己有冇能力去改善自己嘅生活咧？佢覺得乜嘢最重要咧？譬如我哋嘅研究，我哋話啊，其實唔係買樓，即係我諗30歲留下嘅，你話即係 OK 買樓唔係緊要，最緊要咩咧？咁佢覺得 學歷，同埋佢自己有啲嘅所謂一啲嘅我哋叫做軟技能啦，譬如話溝通啊、解難啊， 又或者他們覺得可能自己比較弱啲嘅，反而是投資理財的能力。 嗯 啊，咁所以呢啲我哋覺得呢啲都係大家可以用力嘅地方嚟嘅，啊，即係真係改善呢個教育嘅作為一個社會流動嘅管道啦，同埋就話亦都俾多啲一啲即係所謂正確嘅資訊，譬如話佢升學啊，其實真係如果你讀緊課時，你真係仲有好比以前多咗好多嘅技術，你可以升學。 係，咁多謝曬趙永佳教授，先多謝曬你呢個調查啦，讓我哋對而家年輕人嘅諗法咧認識多一啲嘅。趙永佳咧就係交大社會學嘅講座教授。 狮子山下有我哋嘅足迹，仲有欢喜。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 最紧要讲大家团结。 1997年，香港回归， 一直都唔会有信心。 军事反正我又唔惊。 2003年，沙士疫潮， 只要你努力，一定办得到，一定有希望。 我系叶冠霖，千禧年代喺狮子山下，同香港。你见证每一个历史时刻。 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4月30日啦，容许我借节目最后呢少少嘅时间啦，交代一下未来节目上面一啲安排。我自己咧就喺2012年11月19日咧开始主持《千禧年代》呢个节目嘅，咁不经不觉咧到今日都主持咗差唔多八年几时间啦，都已经。由太平山下漫步80年代、90年代嚟到而家嘅千禧年代，咁我个人系好荣幸咧，可以成为晨早时段嘅其中一员。每朝早都有机会喺呢个平台可以同社会上不同人士交流。一直以嚟咧，其实我哋都好希望千禧年代呢个平台系可以俾公众畅所欲言，以不畏惧同不偏私嘅方式交流意见。我自己咧就比较中意做一啲政策讨论嘅，所以都要多谢咧千禧年代嘅团队有扎实嘅资料搜集同支援啦，等我可以喺呢度咧对不同嘅官员又好、意见领袖又好、市民又好都有个深入嘅讨论。希望咧等听众公众咧可以对啲政策更加了解，亦都知道其他市民嘅睇法。今日咧就系我主持千禧年代最后一集啦。喺过去如果有啲咩做得唔好嘅地方咧，都希望得到各位嘅包容。要多谢咁多位一路以嚟喺收音机旁边听紧啦，甚至打上嚟一齐倾嘅听众，你哋嘅声音意见咧，对于广大市民嚟讲咧，都系整个社会嚟讲都系好重要嘅。你哋一齐参与呢个平台咧，都等大家知道社会嘅脉搏。我深信千禧年代咧会继续系一个开放嘅平台，会继续履行公共广播适切嘅不偏不倚嘅职责。下星期开始咧就有新主持萧乐文啦，咁请大家继续支持萧乐文同埋以林家瑜为首嘅节目制作团队，而我都会喺香港电台继续服务嘅，拜拜。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1970年中国发射第一枚人造卫星， 同年千禧年代前身太平山下漫步启播。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继续系你嘅发声平台。我系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